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 释 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阿难，是五受音，五妄想成。昨晚讲了五音呢，都是妄想而成的。这几句说话呢，就是总结，总结色受想行识五音呢，通通都是妄想。由于这个想音和行音、色音这三种呢，这个想音就是意识，行音就是第七识，色音呢就是第八识。由这三种六、七、八、三识这个精神计去做这个业的因，因此呢就招感到色生，这个色生有这个色生呢就感受这个苦或者乐的果报。所以呢这五音都可以叫做受。这五种受音呢是由坚固、开明、融通、幽隐、开悟五种妄想所成的。这里呢在楞严问句里面有几个解释是很清楚。楞严问句说，为什么五音通通叫做受音呢？因为众生所执着，执着什么？执着五音的色一色色身，所以就有感受。因此五音通通叫做受音，亦通明叫做想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五音呢都是有思想的。亦通明叫做色，受想色三音呢都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心所。色音呢不过是色这个这个颜色的个色音呢，这个身体呢不过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相分，因此呢又通通叫做行音。因为色受想识通通都是千流不息，我们色音分分钟在度变迁，是吗？我们的思想分分钟在度改变，所以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的心呢念念不停，这个妄想这个相分见分是念念不停，所以呢就叫做通通都叫做行音了。咁又五音都可以叫做色，为什么？最初是有的，有呢是对于有表色来讲，但后来最初的色音是有颜色，有色，你看到嘛，看到色质叫色是有，但是呢这个后面的四音呢是没有的。四音是什么？受想行识，你见不见到啊？精神界见不到的。我们这个是色身，色身呢在科学来讲呢，甚至里面三脏啦、五脏六腑什么都可以看得到的，这个叫做色法。但是当一个科学家解剖一具尸体的时候呢，可不可拎得出这个就是思想了，这个就是心了，这个就是他感受，拎不拎到出来？拎不到，这个叫做无。对这个无表示的色而讲是有，明白吗？这个色身对这个精神界来讲是有， 精神界是没有、哦、那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知道什么呢？知道精神界也好，色音也好，是对有而讲无，对无而讲有，通通都是假的、啊、这些是相是妄的，是一个暂时的符号而已。所以呢我们呢就不应该贪恋这个五音的色声，不贪恋这个五音的色声呢就不会执着，不会执着呢就不会作业，不会作业就不会流行生死，那就可以解脱生死咯、啊、那跟着呢法呢再答这个阿能第二个问题了，以今欲知因计浅深为色而空，是色边际，为足及利是受边际，为记而忘是想边际，为灭而生是行边际，浸入含合浸归色边际。呢一段经文咧系阿能问提出问题，系最后法咧，而家咧系先答，叫做超答。超答阿能话为何为计吓？因为前边阿能话二是五重啊，为何为计啊嘛？所以法而家答佢话：如果你想知道啊呢五种嘅色音，呢五种嘅音啊，究竟系到边度为佢嘅计行呢？咁嗱，而家我话俾你听啦。佢话为啊为色而空。是色边际、哦、色中呢是有相的叫做色，无相的叫做空。那这个色呢有相呢就叫做浅计，空呢叫做深计。若果能是离开知识相呢，不是叫做尽这个色音、啊、不是尽这个色音边际，必须要呢空都尽了、啊，不等不執着有，连空都不執着，然后先叫做尽色边际。为足及利呢是受边际，受音是六根对六尘产生一种贪取執着，叫做足、啊、如果我们厌离这些六根六尘的執着呢，能够舍弃这个执着呢叫做离、哦、足是受音的浅计，离是受音的深计。如果只是知道尽这个足呢，不是尽这个受音，必须要呢是足和离都通通放弃，然后叫做尽这个受音的边际。为记而忘是想边际，我们的思想、啊、不是记得就是忘记、哦、想音是以这个有念为记，无念为忘，记就是浅，忘呢就是深，但是尽这个念呢是不明尽这个想音的边际，必须要有念无念开舍离，叫做尽这个想音的边际。为灭而生是行边际，行音是千流生灭不停的、哦、那现在以身为的粗相来讲呢，是生自而灭，我们的想念是有生有自有而有灭。生相就是浅计、哦、这个在省位来讲，即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省位来讲，以定中来讲呢，打坐、啊、打坐的细相就是心的境界、啊、打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念呢不会粗心浮意的了，很微细的生灭，这种呢是叫做心的境界。只是离开这个好像步步这样千流不息的操相，不是尽这个行音的边际，一定要练这个 好微细嘅生灭嘅相，响定中里边，仲有一种想念嘅生灭相，都要离尽咧，叫做尽呢个行音嘅边际。浸入合浸咧，归色边际就系色音以入浸为浅计，以入无所入叫做深计。只是善这个妄想而入这个寂静的色音呢，不是尽这个色音的边际，必须要内外浸淫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回归这个阿赖耶识的本体，六根互用了，叫做浸合浸入合浸，这个叫做尽色边际。那我们能够每一样都尽细这个色受想行识五音的边际的话，这个就是彻底破五音，超五浊，进入法性了。跟着呢，法又追答并消次第，此五音现重叠生起，生因色有，灭从色除，理则顺顿悟，成悟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我以是以结波罗根，何所不明？在此询问。因为柯能呢，前次呢是问法，提出这个问题呢是在之前，而家法呢是答在之后，叫做追答。法柯能问五音为并消除呢，抑或是次第尽呢？咁而家法呢进一步详细解答，佢话呢个音呢，这个五音呢，原本就是重重叠叠而生起嘅。生起嘅时候呢是点样啊？生起的时候呢是由这个细而至粗，由细而至粗是怎么说？由这个阿赖耶识的细相，进一步呢就行音、想音、受音、色音，叫做由细而至粗。生起的时候，生因色有，由这个色音，然后有行、有想、有受、有色。灭的时候呢就由粗至细了，先滅这个色音，然后滅这个受音、想音、行音、色音。生是既然有次第，滅的时候当然也有次第啦。怎样叫做生因色有，滅从色除呢？令言问句话，一念无明心动，就变成这个色的根本了，阿赖耶识的根本了。这个色的动相呢，就是行音的根本。这个行音的动，这个动相呢，一有动呢，就必有想念，就变成行音。一有想念呢，就取景了。一取景呢，就是这个想音的根本。能取的是属于见分，是受音的根本。所取的是属于相分，是色音的根本。所以一念呢就具足五重混浊，所以呢就生起这个色音的根本。这个色音呢，这个取这个相分就是色音，这个见分呢就是受音、想音。这些无论是见分、相分，都是在这个因这个色性而有的，因这个阿赖耶识而有。所以如果你想尽这个阿赖耶识呢，要怎样尽啊？我们修耳门圆通，耳门圆通就是要解六结，是吗？破五音，超五浊，然后成佛。咁呢度话，我哋如果想解又点啊？咁你哋听过啦，耳目圆通点啊？初依梦中入流梦所，解乜嘢？解冻结。 所入既寂，动静而上，了然不生，就是解正结，是吗？记得吗？边个讲落去？代我讲，唔记得哦。咁咧，而是渐增，问所问尽啊，就是解咩结啊？解呢个根结，哦，即系破呢个受因啊。啊，问所问尽之后咧，然后咧。各所各空，各所各空就是解这个什么结啊？各结是破这个想因，想因灭，生灭灭矣，咁啊，咩？空性圆明，空所空灭，这个就是解这个行因，破这个行因，啊，行因自性灭啦，啊，生灭灭矣，即灭现前呢，就是这个。破这个行音，直灭这个色音现前，再进步发现超越，细率细根，空性圆明，啊，咁呢一个咧就系解呢个色性灭，解呢个灭结，解呢个灭结咧，咁啊，一念解咗灭结咧，现超五种妄想，咁叫做灭从色才。哦，先从这个色音才起，由此可以知道这个五音生起呢，好像人家穿衫一样，先穿第一件，再穿第二件，再穿第三件、第四件、第五件。那如果你想裁，是不是要裁第一件先呢？是不是啊？是。你可以这几件阻止你，你怎可以裁最后一件啊？要裁呢，就要裁第一件，这一件，啊，这个第一件是色音，再第二件着的时候，第二件就是什么行音，第三件就是上音，第四件就是三音，第五件就是这个色音。那你灭的时候不能够在底下那个才起，先才了面那件色音，然后才第二件这个什么音啊，受音，再才第三件上音，再才第四件行音，再到最后那件什么，最后那件什么音啊？色音灭结。那这个时候就光秃秃了，什么发性，发性显现了，发性显现了，光明遍照，成佛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由这种 的譬喻呢，我们就知道在理来讲呢，一明白了，哦，五音都是开妄的，那我们没有执着就没有五音了，是吧？但是在事来讲是要次大了，先除了面那件，后面第二件、第三件。所以你说柯能问嘛，他说这个五音，啊，究竟是一次顿消呢，抑或渐渐去除呢？法话众生的境界，啊，有些这个离根的，他一听到他就明白，在理性来讲即刻可以消除，但是如果顿根的呢，他就要慢慢来咯，一层一层去摸咯，啊，所以呢就不能够说一概而论了，就是就理来讲，从这一念顿消，没了妄想，既然没了妄想，五音都是妄想，妄想都冇，五音咪消除咯。但系在事上嚟讲咧，世间一切嘅事物咧，系虽然系都系我哋菩提本嚟嘅真心具足嘅，但系我哋冇此事例咧，执着呢个我执坚厚啊，法执坚固啊，唔可以一念就可以消除，必须要慢慢修行，假呢个界定位嘅力量咧，啊，渐渐渐渐破色音、破行、破受音、破想音，一路咁啊。所以咧，理嚟讲系可以顿悟，等于乜嘢？等于阳光才暗啊！太阳一出，所有暗都消除，即系话你一念觉悟咧，所有妄想都消灭啦。但系在事上嚟讲咧，而汤烧冰啊，一嚿冰咁大，你攞啲滚水倒落去，可唔可以喳声消逝呢？冇可能，慢慢慢慢慢慢消。哦， 所以这个呢在令贤问句里面说可以分四句，第一就是动悟动财，这种是最离根的人了，在这个事的或者理的障碍都很微薄，所以呢一响这个开始修这个一心心共共行呢，成这个心开呢即可以超越所有的因为，咁超越所有嘅因为咧，就能够进入等觉后心嘅金刚光慧地。哦，你记得吗？曾经讲过，成佛嘅时候，二事重重登福十二，记唔记得呢件事？听过啦。哦，点样重重登福十二呢？即系话我哋而家发心修行，咁由心渐次。然后入这个光慧地，是吧？然后呢怎么十相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，四加行十地等觉，这个是第一重。再有等觉菩萨金刚后心，什么叫做金刚后心？即是等觉菩萨智慧很利，好像金刚钻一样，可以破财一切，就由这个很利的智慧破除了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这个时候呢叫做等觉金刚后心。那破了最后一品无明之后呢，再由这个光慧地，然后经历十相十字十行十无明十地等觉，就成佛了，重重。那现在呢就说超越了以前那六十圣位，即刻一直就冲入去这个金刚后心，然后呢就超越一切的因为就成佛了。那这个呢就是等于太阳一出来所有暗都消除，这个是离根。但如果顿根的话呢，就等于这些冰烦恼的冰结得很厚很厚，你要用智慧的水这个滚水落它，慢慢慢慢慢慢的消除，所以呢就说这个这个令贤问句话呢，离根的人呢即刻可以超入这个金刚后心，直入这个妙觉果海。哦，是第一种顿悟顿证的。第二种呢顿悟渐证，就等于阿难先明白这个藏性，已经是不力增其获法增。这个是怎样获啊？告诉我听。正获抑或误获？讲啊，误获系啦，系误获，只系明白咗呢种道理啫，唔系证得到嘅。呢、这个叫做顿悟渐财，佢仲要慢慢慢慢修呢个共行，然后咧解除根中嘅执着妄想，然后先可以获证得呢个法身。第三种咧系渐悟渐财，即是说边个啊？好似富流罗佢哋呢一班人，所知障是重的，所以咧开悟比较困难啲，因此咧就要先填呢个三言，然后咧令到呢个心因不生，得到穷心动歇，歇即菩提。呢一个咧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唔知道你哋答成点啊？我未睇。哦，有些呢就刚刚将这个和这个调整了。第四呢就渐悟渐财，这个是渐悟动财，这个是渐悟渐财，即是所知障烦恼障都重，所以必须要以这个闻分闻修渐渐去修行，渐渐去开悟，开这个见解，然后再依这个见解去起这个现行，由这个现行的增修，然后力劫啊生勤，然后可以证得这个法性。根据这一种道理来讲呢，顿讲呢就是顿法，无论是讲这个顿教或者讲这个渐教， 都是根据众生的根基利和顿来讲的。无论他是相的烦恼障碍或者理性的障碍，每一个众生都不同，有些很深，有些很浅，因此呢不可一概而论。咁根智法呢就责备阿难啦，他说我以是以结波罗结波根结啊，何所不明在此相闻？他说我前次我已经话俾你听啦，等于一条丝根啊，喺呢度咧打个结，再打个结，一个结一个结一个结啊。咁啊一个结咧，你法已经问阿难嘛，佢话六个结咧系次第二结啊，可唔可以一下就解除咧？咁阿难点样答啊？阿难答话唔得，首先要从呢一个最后嗰个结就在咗之后，然后到呢个结，到呢个结，到呢个结。佢话你嗰阵时都明白啦，你而家又嚟问我呢种问题，嗱呢个系法咧系责备阿难，唔应该仲有咁样问咁啊。咁实际上系唔系阿难唔识咧？因为系你唔识，我唔识啊，系众生唔识，所以阿难咧知道，我哋大家都唔知道，所以再问法。最后咧，嗱，而家最后咧，法咧就话俾阿难听啦，啊，话俾阿难听点话，劝导佢要运前呢部经，吓、啊。而应将此妄想根源啊，心得开通，前时将来末法之中，知修行者灵识开妄，心厌自生，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。啊，前边法已经再次又再次劝阿难将呢个法门，呢、这个法门系咩法门？《楞严经》所讲嘅法门。同埋五十重音魔所讲的法门，一定要话俾末法众生听。佢而家最后咧，法应就话你应该将呢个妄想根源，就系话将呢个五音咧，现前系由妄想而组织而成嘅。哦，呢啲道理咧，系你已经明白啦。啊，你已经系得到心开意解啦。你就要将呢啲道理运前。开示将来末法众生、啊、令到末法时代修行的人呢明明白白这些五音都是妄想，既然是妄想不真实，不是说只是讲色受想 五音那个名称是妄想，你明白吗？知道这个色受想行识五音所组织成这个身体是虚妄不实的，意思在这里啊，唔系话啊，我知啊，嗱，呢个系呢个声音系坚固妄想，呢个咩系咩妄想，我知啊，唔系叫你知呢一句问题，而系明白咗呢种道理咧，知道呢五种音系虚妄不实嘅，组织呢个身体更加不实，更加不实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要厌离呢个身体，厌离呢个身体咧，心厌自生，明唔明啊？深深讨厌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为什么值得我们讨厌？因为众苦在集、啊、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求不得苦、爱别离苦、应憎会苦、五阴炽盛苦、啊、其中八苦之中最重要就是五阴炽盛苦，如果不执着这个五阴，这个心魔不起，其他所有外魔不侵。咁而家我哋明白呢种五音所组织成呢个身体都系虚妄嘅、不实嘅，唔好用用都为咗我，只知有我，不知为人。啊、有啲人话人不为己，天知地灭。佛教刚刚相反，人不能为己，只要为人。哦、能够为人咧，你呢个先系人。为己咧，呢个人系自私嘅，系唔啱嘅。所以我哋要明白五音开妄，五音组织成呢个身体更加开妄，唔好执着，乜嘢都为我，要为他人设想，要自利就要利他，要又自利去求智慧，又利他去求福德，福慧相足，然后可以达到佛果菩提， 最后呢回到佛性的家乡，得到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我们能够明白这种道理呢，就知道有涅槃可靠了。知道涅槃可靠，就不要贪恋三界的一切物质的享受了。所以说，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。